话我还记得，没关系，忘记未尝不可，本就无可奈何，只是窗外又下雪，有种错觉，回到那年的冬天，可是这突然错觉，回忆撕裂，原来从没有忘却，若是窗外又下雪，像是地点失去的岁月， 宋秉阳的错觉。宋秉阳，成都人，最早以练习生身份出道，但是很多人对他的第一印象还是在幕后。在美国的伯克利音乐学院上学时，遇到老乡张杰，有了《我在这儿》等等歌曲的合作。另外跟吴亦凡、何晟铭都有合作过歌曲啊。像去年宋秉阳也是推出了个人第一张个人创作专辑《Spicy》。从伴舞到组合，从写歌到唱歌，金贵盛几乎做过所有和音乐相关的事情。在他努力了差不多十年之后，在2013年通过《中国最强音》被大家熟悉，进而签约索尼音乐。他除了自己写歌、唱歌之外，也给其他人创作，像《信》啊，《如果你还在就好了》，《阿令》专辑同名主打《罪恶感》，就连同样是创作歌手的艾怡良也唱过金贵盛写的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金贵盛的一首 OST 新歌。电视剧《贵中美人》的插曲《风灯》， 趁你也偏着飘荡，温一壶浊酒，喝完了断了琴弦，是否就可以忘却为难？心间在动荡，不安，长路也迷途，只分爱与恨交错纠缠，怎么办？探春花，秋夜中迟疑了方向，被红尘往事里蹉跎了天光，长浮水像夙愿一般难受，被遗忘，被灼伤，还是狂妄，风花百千年的爱恋，情愿这悲欢如刀割刺伤痕，散落人世间的冰雪，在你唇边划过，连成线，看风花百千年的爱恋，情愿那流言如潮水般缱绻，借一盏风灯，终其生流浪。时间等候，用半天光景回首，为一段情缘执着白了头，看春花秋月中秋 想被红尘往事里蹉跎了天光，长浮水像素颜一般难受，被遗忘被灼伤还是狂妄，繁华百千年的爱恋情缘这杯冰雪在你唇边划过，变成仙，看风花百千年的爱恋，心愿的流言如潮水般缱绻，借一盏风灯，装起身去。 就在这里，中国歌曲排行榜。 当你走的那天，我不再说故事了，不再编织起承转合，也不愿为结局苦恼了。当你走的那天，你不再说故事了，不再安排我的对白，也叫我别再装迷了，于是偷走令自己大笑的故事，于是偷走令自己伤心的故事，而我总任性的对别人骄傲的说着，口沫横飞生动的像我们一起走过的，本可那样幸福的。本可那样幸福的。 道歉。我不该偷故事的 之前在节目里提到金贵胜给艾怡良写过歌，那能写能唱的艾怡良也是玩转台前幕后。2016年说艾怡良专辑大获好评，而这首他自己创作的偷故事的人让张惠妹一下子找到了专辑的方向和主题。另外他写给徐佳莹的言不由衷也是暗潮涌动，有着大密度的心绪在里面。下面这位来自彩云之南的女生叫朱静熙，最早是以歌手身份出道，有着非常美的声音，那么这些年更以作词人的身份出现在歌坛，除了给鹿晗写了很多歌曲之外，陈明的《河流》也是朱静熙写的。除了朱静熙，还有像黄淑慧、季如锦等等，都是从台前到了幕后。来听一下陈明的《河流》，这里是麒麟正在北京为大家带来全新一期的中歌榜。 飞在天空的人啊，是离开还是回家？潜入呼吸的蔚蓝里，会不会害怕牵挂？习惯漂泊的女孩，没想过为谁停留，在拥抱和回首之间，泡沫被亲吻长久。当我想要暂时忘记不安，俯瞰城市和山川，才发现开始思念这大地，哪里有你的存在。这样的夜车走，冒着目光从来不回头，却在知无过后突然找到停下的理由。当我双脚这样的一直走， 找那条流淌在心中的河流。我知道也许它不在任何地方，或是就在我心底最疼痛的故乡。究竟流多少泪才能停止哭？ 就是我梦里永可见你的河流。月亮这么强，彩虹也那么迷茫，我能做的只是不悲伤不仰望，总是在最好的时刻满怀悲凉，只因为生命注定在不及中死亡。究竟受多少伤才能无视痛楚，究竟走多少路才会回到最初，谁能是否就是我心底永隔一世的河流。绽放的早日，我们被镌刻在这辽阔的城市，这世界上还有什么能比那些清澈的灵魂。 给你几分钟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着你，我爱着你，一个人守着两个人的回忆，我爱着你，我爱着你，失去你承受着最苦的甜蜜。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贷款需谨慎。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喂，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夜间到白天本是以晴为主，昼夜温差较大，早出晚归需要注意调整穿着。白天气温宜人，空气质量不错，适宜户外活动。未来几天本是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天气以晴为主，光照充足，气温逐渐回升。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夜间晴，南转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转1-2级，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60%。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级转3-4级，最高气温23度，最小相对湿度20%。川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4，适宜穿夹衣类服装。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Beijing Music Radio。 深夜，邂逅一首歌，收获一份懂得。重温过去，聆听心声。 雪一般的少年，风一般的歌。 1, 2, 3, 4。 这里是中国歌曲排行榜，近期节目重播版。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嗨，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国歌曲排行榜，我是麒麟，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能写会唱台前幕后游刃有余的歌手们。2012年金志文通过中国好声音被大家熟悉，那个时候他已经入行有10年了。在正式成为歌手之前，他已经是小有名气的音乐人，包括像关喆的 One World One Dream 就是金志文作曲的。那去年他的建筑师的梦想在榜上取得9周榜零最高亚军的好成绩。另外呢，远走高飞更是成为传遍网络的高流量单曲。 我一路看过千山和万水，我的家告别天南和地北，日晒我是风吹，我熬得无所谓，路边那个蔷薇管他的手机，管他谁是谁，不要去理会是是与非非，天亮走到天黑，从不觉疲惫，黄昏中的堡垒， 世界有多美，让烦恼都无非别去回自我敬畏。如果还有梦就追，至少不会一样后悔，迎着光勇敢追，远走高飞，说走就走一回。 寂寞瘫痪了就空巢。 就没有好好听你的沉默。爱散得太快，突然明白，才怎么交代，转眼难挨。你用成熟忍耐，珍惜每一次的依赖。我不该，我不该眼睁睁看过去崩坏。爱散得太快， 既往的流畅工整，这是观者的黑白，收录在去年的专辑《足矣》当中。回到十年前的2008年，观者唱了金志文作曲的《One Word One Dream》，他也以创作人的身份参与创作了北京奥运会的闭幕式歌曲《北京北京我爱北京》。那时候的观者就是游走于台前幕后的创作歌手了。好，接下来说到李建清啊。在去年推出了《仍是异乡人》，这是他的首张专辑，从幕后到台前的转型算是尘埃落定。而在之前，作为李宗盛的弟子，身居幕后的李建清也是名不见经传的音乐人，像杨宗纬的《怀珠》、林忆莲《玩伴》、孟庭苇《我们仨》等等都是他写的。而李建清最早发表的作品是2005年写给小美江美琪的《芥末不辣》。 我想应该这样，我想听出答案，就算有人受伤，可是我也很慌张。面对爱，谁都会和我一样，不哭不潇洒，通往爱情的路上，我越来想，顺其自然，这一次，我却决定不退让。 中生 中国歌曲排行榜，欢迎您继续收听。 对呀、啊，为什么不是我？ 手中闪闪，全场我来掌，肆无忌惮的想象，舞步我原创，张牙舞爪也漂亮， Super Super Young。却不能忘，这才是偶像，打破所有的规章，创意要向上，年少就应该张狂，想唱我就唱，偶尔自恋的欣赏，沾沾自喜 wrong。 守自己 Why me? Why me? 奇迹 Cause I'm crazy Why me? Why me? Why me? 越问我越神秘 Why me? Why me? Why me? Just crazy Why me 呀、啊？作曲的两位都是有着发片歌手身份的音乐人，一位是写过很多 OST 的严艺丹，另外一位是玩转嘻哈和流行的刘佳。早期的时候，由于录音制作的技术设备等原因，音乐行业的台前幕后有着森严的分工，哪位音乐人出了专辑都会备受关注，而歌手写歌也是少数创作歌手的特权，毕竟术业有专攻嘛。而在音乐技术和网络技术都更为发达的现在呢，制作发表都更为的方便便捷啊，所以呢游走台前幕后能写会唱的高手相对来说就越来越多了。当然无论如何，有音乐才华更有一副好嗓子，这都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一下别君叹曹轩宾。 未曾遭遇可舍青青柳色稀，劝君更尽出阳关无故人。饮杯雪风扬